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瓶啤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来关注影视方面的消息。由马楚成执导，梁朝伟、吴亦凡、唐嫣、杜鹃等主演的电影《欧洲攻略》日前在京举办了全球首映发布会，四位主演第一次同台亮相。这部影片是梁朝伟继《东京攻略》《韩城攻略》之后时隔13年再拍的攻略系列，影片将于本月17号在全国公映。奇幻喜剧电影《快把我哥带走》近日在京首映，导演郑芬芬、监制陈希胜携主演彭昱畅、张子枫、孙泽元、刘冠毅和漫画原著作者幽灵姐妹共同出席公映礼。电影《快把我哥带走》围绕一对幽默风趣的兄妹展开，也将于本月17号在国内上映。动画电影《精灵旅社3疯狂假期》将于本周5上映，讲述主人公德古拉和他的怪兽家庭一起在游轮上度假的故事。动画电影《美食大冒险之英雄会》也将于本月17号上映，片中被赋予灵魂的食物们为了抗击章鱼和咸鱼们这些海盗，一起踏上了一趟未知的冒险旅程。讲述无产阶级革命家方志敏故事的电影《信仰者》将于本月24号上映。1935年，为了配合中央红军长征，方志敏奉命率领红十军团直插国民党腹地。本片再现了方志敏在谭家桥。本片再现了方志敏在谭家桥伏击王耀武独立第一旅的事件，曾获得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评委会特别荣誉电影奖。经典特工系列新作《碟中谍6全面瓦解》定档本月31号上映。这一部的情节中，伊森·亨特与团队将遭遇核恐怖主义的威胁，一场惊心动魄的末日危机即将上演。时隔3年，这部经典的 IP 将再次回归国内院线。由冯小刚监制、吕乐执导、姚晨、马伊琍领衔主演的电影《找到你》日前宣布定档9月7号上映。此前，这部影片曾在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展映，获得了不错的口碑。喜剧竞技真人秀《跨界喜剧王》第三季将于本周6晚正式回归，在北京卫视播出。这季节目新加入的嘉宾包括沙宝亮、张萌和张晨光等多位影视演员，而潘长江、杨树林、文松等喜剧人则将担任喜剧指导的角色。再来关注演出方面的消息，下月8号、9号，华晨宇将连续2天在北京鸟巢举办火星演唱会。据了解，本场演唱会的舞台是邀请顶级设计团队合作并搭建的，舞台设计运用了很多新的科技手段， 3D 空间架构加上营造出的太空氛围，让人真的如同置身火星之上。张韶涵旅程巡回演唱会将于下月30号在凯迪拉克中心开场。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北京时间20点04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东转北风2、3、4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曲音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 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电视剧《延禧攻略》自从定档以来，一直备受网友们的关注。据了解，在剧中，宫中呢有两位嘉嫔，性格完全不一样，但却是由一位演员扮演的，他就是演员潘石屹。这次在《延禧攻略》当中，一人分饰两角，一位是为了孩子而隐忍内敛、寄人篱下的嘉嫔，一位呢是为了皇宠娇俏攻心、不择手段的嘉妃。面对大小嘉嫔两个类型完全不一样的角色，潘石屹也贡献出了让人惊艳的表演。那么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和演员潘石屹与您一起聊一聊这部宫斗大戏。好了，北京时间的20点07分，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一大串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比如说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还有凤凰风直播、新浪新闻、网易新闻，都在同步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当中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哇哦，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请到了时下非常热播的一部剧制啊，叫《延禧攻略》当中的一位非常美丽的嫔妃，她居然来了。 哎，说到嫔妃的时候，就感觉磊哥这个眼神呢 就亮了。 哎，这当中啊透露着很多内容啊， 是吧？ 哎，对呀、啊、 这个内容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待会儿为大家来揭晓。赶紧来介绍一下《延禧攻略》当中的嘉嫔来了啊。 哎，我们来请出演员潘石屹，欢迎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潘石屹，我是嘉嫔。 哎呦呦呦呦，好吓人啊。 这一眼神出来，我觉得剧里的感觉就有了。 是啊。 哦，因为私底下我觉得潘石屹特别的可爱，就是属于那种温婉可人的那种小女孩，就跟她说话的时候都要就是轻声轻语的那种感觉。 对，都不能大声喧哗，大声喧哗你可能会干扰到人家。 对对对。 但是今天呢，我为了做节目，其实之前我没有追这个剧哈，我还特意看了一集，最新更的一集叫46集，里边嘉嫔和那个魏璎珞，哎呦，两个人直面开战呀、啊！你给我下个套，行，我给你反间计，我再给你下个套，套中环着套，我的天呀，哎呦，太吓人了。 对，而且就是在剧中，其实潘石屹扮演的这个嘉嫔，她是两个角色哈，就是嘉嫔跟小嘉嫔，其实一直是等于说一直是皇上的妃子，只不过这一对儿算是姐妹花啊，这个一直在大家的视线当中哈，而且性格呢又完全不一样。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伙来一块儿就聊一聊哈，在剧中这些角色，包括这个我们都说这部戏是于正老师怎么说呢，就是别有风格的一部戏吧，里面有很多的传统文化，那这些到底在剧中怎么体现的，我们也请就是参与这个剧的演出的演员来帮我们解读一下。 嗯，那我们就先顺着刚才爽说这个话题，选角这个话题吧。第一开始《延禧攻略》他们剧组怎么就找到你，要定你来演大小嘉嫔这个角色呢？ 其实一开始是在北京见导演试镜，然后当时导演就是给我试了王婉，然后试了那个纯雪，还有吉祥等等一溜人，然后但是也我演了很多很多场戏，导演觉得会导觉得哎，这都不太贴人物，然后我当时想，哦，我知道了，大概就没戏了，回家洗洗睡吧，就这样。然后我就说啊，谢谢导演。结果突然就通知说，去横店，定你来演家叔皇妃。那个时候我都 还不确定我是要演姐妹俩，是这样。 哦，都很意外是吧？ 那就挺意外的，包括于老师看到我，哎，也挺意外的。小七你怎么来了？ 哎，那个时候你是知道就是嘉平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吗？ 我自己有做一些功课，就是嘉平他在历史上家书皇妃，他是汉军包衣出生，他不是真正的满族人，他是后来是抬了位分，入了满族的姓，是这样。然后对， 把人家祖籍都给拔出来了。 对呀， 就是人物背景，因为其实于老师这部《延禧攻略》它是一个比较历史证据嘛，它是尽量是还原史实的，所以做了一些功课。 因为我记得好像是上周大嘉嫔挂了，然后到上周 吃盒饭呢， 对对对，吃盒饭呢，然后小嘉嫔是上个星期日，又上线了。 对 吧？上个星期日刚刚上线， 对， 就然后你大嘉嫔就是下去的时候吃盒饭的时候，就好多网友，因为我查了一些资料嘛，网友说，哎呦，特别期待着这个小嘉嫔赶紧出来，看看她能不能 搞事情， 对对，搞点事情，兴风作浪哈，好像现在大家如愿以偿了，是吗？ 算是吧。 最近这几集你干了不少事儿吧？ 还好吧。 就是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员还没有更新到46集的，我觉得我们不能提前剧透。对对对，因为我们是就从追剧那天开始，我就把那个某视频平台的，算了，爱奇艺平台的这个会员给买了。 我也是。 然后就为了每天，因为后来加更了嘛，我觉得这还挺过瘾的。从周二到周日，每天晚上看两集， 过瘾。 看完两集之后再睡觉。对，所以呢，有一些朋友可能现在看到刚不到40吧，应该是因为他是会员提前看几集。所以我觉得小七不傻呀，这个不能提前剧透呀。 对，是吧？那就来说说扮演这两个角色的一些事儿吧。听说当时好像大嘉宾和小嘉宾的戏是同步拍摄，是吗？ 对。 为什么这么安排啊？ 因为我们必须就拍戏得就是那个场景嘛。就是还有其他演员各方面，不可能就是以你那个也为主。对，所以就很可能我上场戏这还没有一颗芝麻，下场戏就加了一下芝麻，画了一个红嘴唇，然后刷了一些睫毛膏就上了。 因为这俩我觉得可以帮大家伙来这个解释一下啊，因为我知道可能有些朋友还想养肥了之后再看的这个剧。 对， 就是大嘉嫔跟小嘉嫔，就是其实他们两个是两姐妹是吧？ 对。 那他们两个的个性好像完全不一样，能帮我们解释一下这两个姐妹花的个性有什么区别吗？ 姐姐她其实就是比较温婉隐忍，然后妹妹就是张扬跋扈恃宠而骄吧。其实我自己觉得简单理解是她们属于太极的阴阳两面。但她不是属于是一个小家庭就是正面阳光的，其实她们都是属于比较负面一点，就是传统意义上说是反派，就是对比于兰姐的这个皇后的另外一个对立面的，但那个里面的阴阳两面，对，是这样话，我不知道说明白，就是这一 都不是什么好啊，不， 这个对， 就是都不是属于那种 善类， 都不绝非善类，但是他的不是善类当中又分两个， 对，又是阴阳两面， 对， 其实这样合起来才是历史上的这个家书皇妃。对，我是觉得在把握两个不同人的时候，对于我来说就像是手机或者是电脑切换用户。对，我自己演这个时候我装的是两个系统在脑子里边。 我厉害了你。 对，我到这个时候我马上就切换，我否则的话你是跟不上剧组那个很快的节奏。 那你会不会串词儿啊？ 不会因为其实我是属于那个就是这一秒我是他，我的灵魂就马上就是他，就是他是我是他，不会串。因为其实中国人他讲是人活一口气嘛，中国人最讲究一个气和气场，因为从气和气场这姐妹俩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就是我继续说， 可以啊。 就是姐姐大家的话，她是属于你想这个《延禧攻略》故事一开始，她已经是一个额娘了，四阿哥的额娘了，她就不可能，她是内心是压抑，她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她一方面又是郁郁不得志，一方面又得夹着尾巴做人。 对， 然后呢， 他又得他在其他满军旗的娘娘面前，他心里又是自卑的。 嗯， 但是越是贫瘠的人，他越是会疯狂捍卫自己仅有的那点东西，就是他的儿子，他所谓的尊严，他唯一的希望。嗯，所以他整个在外人面前或者是在高贵妃面前，他永远他的那个气，有中国有句话叫人穷志短，他的气永远是欠人一等的，所以我整体他的这个气是顶不上来的。他虽然觉得自己其实是可以到很上面，我都有儿子了，你们都没有，但他还是低人一等，所以他永远是含着胸的，我在那个里面演永远是含着的，但他不是驼背，他是这个肩膀我自己是微微扣着的，他的下颚永远是这样的。 嗯， 对，他永远是欲说还休，我这个话我点到为止。其实高贵妃跟他谈论很多事情他都懂，但他又不能说，否则就显得你聪明。他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娘娘说的极是，永远拿着那个小扇子，其实是有很多道具给我选，我说我用扇子，用扇子我给娘娘扇风。他其实回到他们那个储秀宫，他是仆，他不是主子了，是这样一个。然后所以他只有在最后就是他领盒饭那一集在北三所，他那个时候他人之将死，我面对你贤妃我不吐不快，我才昂首挺胸，把这一辈子的怨和苦和不解不堪他就图个痛快。但是作为妹妹小嘉平，那她的这个气就是 我会做她的人物的前传。 嗯， 因为只有这样，特别是配角的话，你出来你就是只有仅仅那么几场，你才能立得出来，打得住，哪怕每一个眼神每一秒每一个呼吸都是属于你这个人物的。所以我理解的是妹妹，你想她是家中老幺，再穷的家里老幺也是受宠的，而且家里能把他再送进去肯定是从小培养，就是你漂亮啊，你年轻啊，你姐不行啊，混得不行，你进去一定要好好干，一定要得到圣宠，对，一定要拿回我们家族原来的荣光，类似于巴拉巴拉，任何家庭都是这样的话。所以他出场那个特写就是他扭着那个腰肢就进去了。其实我当时在演的时候，我踩着那个花盆鞋，我在里边扭的腰快扭断了，就简直就是这样在晃。但是因为那个袍子特别大，我扭成那样都看不出来。他扭着出场，这个其实我在后面整个演，我只要演小家的时候，我所有的坐姿，哪怕是拍这样的特写或者近景，我的腰和那个胯我都是这样的，或者是这样的，我永远不是说像大家平那样。这样坐着的他永远是这样，你想想人只要是这样他的那个气就是扭着的，就有他人物的一点作在里面。 对， 所以就但是呢他们的前提身份，他又是皇室贵族，毕竟是娘娘，所以他在这个表现上面，这个上面以上的部分，他不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他一定是端庄的，一定是比其他老百姓要娴雅的，一定有那个贵气的范儿，但他唯一能透露的呢，那就是我那个气，这个人物的魂。所以当我一这样一张，我哪怕我表面再稳着，我也不可能是张牙舞爪的。哪怕跋扈如傻的如小家平，他也是有这个作在里边。所以我会从这些来体现。 哎呀，不容易啊！我觉得，对于年轻演员来讲，就是做这个人物小传也好，或者说对于这个两个不同的角色有重新的一些定义，给他赋予一些自己的东西，真的是特别不容易的事儿。 而且 能够 这是本职工作， 而且能够在镜头前能够成功的呈现出来。 对，我还记得一个细节啊，就是我刚看到小家平出场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小家平跟大家平是一个人。 对， 因为就是可能看剧吧，就这里女人也很多，就是你可能像我们记得更多的是这个人的个性啊，或者说这个人给人的感觉， 对对对， 我不会一一的去对应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啊，然后演员是谁等等哈。所以当小嘉平出现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就是跟大嘉平 长 得很像的一个女演员， 你都没反应过来是同一个人演的。 对，因为他那个劲儿完全不一样。 你看看， 对，我还在说，我说哎，小嘉平过两天来这儿上节目，我说他已经这个上线了，后来我才发现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大嘉平也是小嘉平演的， 对， 但他整个的感觉或者说给人那种气场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谢谢先生，这算是对我一个肯定吗？ 当然了， 所以我记得当时是有一位演员前辈演员老师说，可能当别人忘记了你演的这个就是演这个角色，而你就把他当成这个角色的时候，就是这个角色塑造的非常深入人心了， 就成功了。 对， 嗯，其实我也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因为于正老师嘛，也是全程参与这部剧，导演啊、编剧啊，那他其实会不会也对每一个演员都会有自己的一些要求？那他跟你有这方面的一些具体的要求吗？对这两个角色来讲？ 嗯，其实于老师对我这边没有，他对我还是比较放心的。 哦， 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 你之前就比较熟识了是吧？ 对，我有以前这很多年前有幸和于老师合作过一部出演那个宫、 嗯、 但只是宫他不属于我的那个角色，不属于宫廷戏里边，虽然也是清朝，所以再见面于老师他也知道我为人属于那种很老实很做功课的孩子，就是我就比较乖的那种、 嗯、 就是我就是我就是觉得我是演员，那我一定就是把我不是演那个角色，我是演人，我把人那个人性的根本的东西把它挖出来，把这个自己这块磨，对，我就是觉得要这样才对得起观众拿着那现在的平板电脑手机坐在那看那几个小时，我觉得这是你的一个尊重，所以于老师还比较放心。但于老师他是属于是怎么呢，嗯，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在横店拍的时候，于老师就住我隔壁， 嗯， 就是我们演员几点收，那于老师就是比我们更晚才睡觉，他几乎就是他每天就是他全程 跟 在剧组里边，对、哦、然后比方说他每天要跟不同那么多演员聊聊戏，然后跟服化道部门跟摄影老师聊那个美术，然后他其实几乎是25小时待机的，而且他精力特别旺盛、 哦、 一个就是本身这么有才华的人他还特别认真，然后我还记得很清楚，其中几次他的抽时间他飞回北京，然后还有一次带着青兰姐然后璎珞回故宫、 嗯 嗯、 就是为了找这个感觉，为了真实的还原、 哦， 就是我们整个剧组，就整个剧组上下就一起想是把这个戏完全的复刻还原那段历史，所以就是这个在以往的这个戏里面是史无前例的、 嗯、 而且你看我们在以往就大部分就是并不是贬低，只是说一个事实，就是看到的大部分影视剧讲宫廷的都是红墙金瓦， 对， 这种华丽丽的高饱和的那种色调来呈现这个皇室的华美，但是在我们这个戏里其实都是莫兰迪色系，那这个颜色就是比较耐看， 加了灰度的， 对对对，就很高雅、 嗯、 它整个光影从人物景都是就是很高雅，有一种电影的感觉，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嗯，这是一方面，嗯，再加上他这样的话就和本身强烈的这个剧情冲突形成一种反差美， 嗯， 所以我觉得于老师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嗯、 非常非常不一样，所以再加上如果说到服化道方面的话，就像我们这些宫、 嗯、 娘娘头上这个点翠，还有宫女头上的这个绒花，还有皇帝身上那些各种很萌的那个龙，其实这个在故宫在博物馆在史料里面都是有原型参考的，只是说我们把它复刻过来，全是这个工匠老师一针一线的把它雕刻出来做出来的，而且你看这个戏里我的眉毛我们都刮得很细，这个峨眉淡扫、 嗯、 一耳三钱， 嗯， 就是说这个三钱呢掉三个耳环，就是你这是以前这个满族妇女和普通老百姓的区别，最后你看大家平他被贬为答应在北三所冷宫里面他就掉一个坠了，这些都是有史可据的、 嗯、 那你看像小家平他是那么张扬，恨不得你所有人都看我，哪怕其他自己特别矮他都觉得自己是应该是最美的，其实不是啊，就很不美，但他的内心是这样的，他那么张扬一个人，他只有在最后，这我稍微剧透点，后来又升了阿哥之后升了妃位，他才能穿上大红色的华袍，戴上那个金色的那个指套才能这样，所以这一切都是根据历史走，根据真实走的， 嗯， 所以有这么多观众来支持，现在喜欢这部戏，哪怕活到国外海外，真的是有原因的。 对对对，其实说到这个服化道哈、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大的话题，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这部剧真的是良心巨制，有很多很多，甚至里面我们知道用到的一些它的这个服装刺绣的图案方式方法，包括它的这个布料啊，都是运用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的， 所以我们。 接下来时间呢，到下一节，请这个小佳频的扮演者十七哈潘十七跟大家来继续分享，好不好？啊，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一系列的网络直播，再来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节目。 哎，那我们这样就是因为里面除了说这种浮夸道之外，其实他的歌也特别深入人心，而且他这些歌是有怎么说呢，在剧中也能听到他的源就是出自哪儿的。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那个里面有也是有一个妃嫔在那儿大半夜的唱歌，然后皇上这个对 说你唱一晚上， 那就皇上说那个我找人看着你，你唱一晚上。对， 那个纯雪， 对对对，就是红墙叹，对吧？就所以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情节啊。 是的，是的， 对。所以咱们在上半段结束之前呢，也是用歌声再次带大家回到这个正在为您热播的《延禧攻略》哈。 嗯，好了，我是高磊， 我是张爽， 我是十七。 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嗯。 但愿吐夕阳，倚着旧梦凉，枯叶掩梳妆。谁念秋风凉，怎知流光是年华。独身期盼重门深锁，羞得雨色又如何。花待看着别问因果，莫等空枝随风落。空惆怅，一望人间观。谁怜叹不一生的凄凉，浮华梦一场。夜泪湿红妆，叹君正此时与谁结鸳鸯。祸福总无常，为心难计量，怎奈痴心太痴狂。独身期盼重门深锁，秋的雨色又如何。花待看着别问因果，莫等空枝随风落。 狗年延禧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真的真的真的，我觉得这个在现实生活当中哈，小七是一个特别可爱，然后特别不作，特别踏实，然后特别跟剧中角色相反的这个角色。 而且我觉得他性格当中很，我反正很欣赏的一点就是，一个女孩子她特别的直爽， 哎， 就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她不跟你绕圈子， 嗯， 她就是说直来直往，我就喜欢这样性格的女孩子。 嗯 啊， 这个 我估计大家也是这样的认为的。 雷哥，收回你暗戳戳的目光。 好，收。我们现在说话题，说《延禧攻略》。 嗯， 说剧中的什么呢？ 对，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制作精良哈，而且这个可能这次被大家夸的最多的就是于正老师一改平常的阿宝色哈，用了这个莫兰迪的这个色调，确实感觉他的这个品质非常的精良啊。咱们也可以说一说花絮，那个耳环都是就咱们那个叫什么来着？ 一耳三钱， 高度还原了。 对， 还有什么细节是高度还原？因为刚才咱们说了一些这个衣服上面的图案，然后说了这个整个这宫殿的一些用色呀等等。等等啊，还有这个耳环，然后还有好多大家说什么头饰啊，包括这个，就咱们平常的话来说，看好多宫廷戏，不是脖子上都围个围巾吗？白色的那个 啊，对 对，但这个剧中好像也没有太多的，就是用这种，据说也都是考证了之后才有这样的一个服饰，是吗？ 是的，是的， 嗯， 全部都是有史可考的，对。然后包括你看那个宫中娘娘，就是一点朱唇，她不会画满， 就咬唇妆。 对，咬唇妆，就是但是你会看见我们的有时候拍的剧照，把它调成黑白颜色的时候，你会觉得妈呀，如果我在清朝，我就是长这个样子的，就是然后就是我戏里我其实我自己眉毛是比较多的，然后毛茸茸很宽的，就全部剃掉，然后画的细细的一根。就还原那个真实， 哎，这个真的是，因为原来很多的这个宫廷戏一顺水的一字眉还是一字眉， 对对对， 然后大家就看了之后就觉得很跳戏， 对对对， 就是一张特别现代的脸和妆容，然后配上这个一个特别古典的一些东西， 对对对， 就这个确实大家看着是蛮那个什么的哈，所以这些细节其实在剧中都是一一体现，而且根据人物不同，好像这个眉形修的还有点不太一样， 对对对， 是吧？ 对， 还有 很多，我也正在查资料，因为我之前看有关的介绍说，其实咱们的这个服装，它的这些质地、选料的质地，包括服装上面的很多的刺绣的图案，都是咱们中国非常具有悠久历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 这于正老师就是一点一点挖掘出来，并且呢付诸行动，在我们真实的这些服化道当中实现了，呈现给大家了，而且现在让我们很多年轻人意识到，哇，这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文化瑰宝啊。哎，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借助自己的这个服化道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其实就是我毕竟是演员，这块不是最专业，但是据我知道的了解到的，就是所有这个皇上娘娘她的衣服上面那个叫花丝镶嵌，是属于燕京八绝之首，是这个等于说是皇室的秘籍，是我们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就是有人说那个我们那个脖子上那个叫，我看网友特别有才，叫他夫妻肺片。 那一片一片的那个 那个夫妻肺片，对，那个挂的那个东西，就是之前由于我有一场于老师看了后觉得哎他还不够华丽，虽然大家凭他很朴实很低调，但是还是不够，然后我就把那个连夜取出来送到那个专门的服装老师，就等于说我们的组是有专门的服装厂，专门做技艺的老师，一晚上没睡觉，一晚上把那些珠串又跟我镶了很多，就是全部都是手绣刺绣的，特别特别的，就是这个精神，专业精神特别感慨。 对，因为 所以我们自己穿的那个衣服，我自己是虽然很热，因为那个衣服都是有的是真丝的，就是特别华丽，就很真实，就也不敢脱，因为你脱了或者是很放松的这样坐着靠在椅子上，后面就会起那个褶，你站起来的时候就不漂亮了，你娘娘是不可能身上是有褶的，但是现场服装老师只有几位，又有那么多的人，你那就是跟别人添麻烦，所以我有时候经常我就是站着或者靠着那个栏杆上，因为我的头又很大，然后那个后面都是些纹， 有那么黑自己， 对，就是笨笨的嘛，然后我就每次就这样靠着，别人以为我是很优雅，我在那练体型，我说不是的， 我怕把衣服做褶了，我就这样搭在旁边，这挺好玩的。 对，其实我还真是看了一下，咱们在这个《延禧攻略》当中是参考了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说像刚才我们提到的绒花，还有就是刺绣当中的缂丝。 对 啊，这种工艺，还有剧中的服装、扇子，都是用到了缂丝的工艺。 嗯， 包括呢，还有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刺绣，里边包括有打籽绣、有手推绣、有盘金绣，这些都是运用到了我们演员的服装当中。 对， 还有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绒花，这些绒花、这些宝贝都是出自于南京最后一位全职做绒花的手艺人赵树宪。据赵树宪透露，这次绒花头饰在皇后身上用的是最多的，它的谐音就是荣华，荣华之意。 我这才知道， 所以是用的这个绒花。相传呢，早在唐代武则天时便被列为了皇室贡品，明清时代更具规格。清康熙、乾隆年间是它最盛的时期，那么剧组定制了十几款，都是按照当时故宫的藏品打造的。厉害了，对不对？ 对，就是因为很多网友啊，我看弹幕嘛，这个有的时候就说，哎呦，这个衣服怎么跟原来咱们看清宫戏那些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对，因为很多朋友还在这个跟《还珠格格》当中，就类似那种，就 套， 对对对，看那个套，比如说那个大的旗头，然后还有好多人这个各种就旗装，就他们可能还在就套这些东西，然后说不太一样。后来什么100克呀之类的，发现，哎呦，其实可能这次的这个版本才是真正的还原了历史的版本。而小的时候我们认为的那个，当年我们披着窗帘和被单玩的那个版本，其实就说还是比较粗糙的哈。当然这当时的这个制作成本也没有这么高，制作工艺也没有这么精湛哈。 对对， 嗯， 但是这次是不是所有的服化道上身之后，你就觉得真的跟之前的不一样啊？ 嗯， 完全不一样。就是你穿了那个之后，就是就有句话叫人靠金装，佛靠衣，佛靠金装，人靠衣装。就是你穿那个之后，你不觉得，你就感觉从骨子里那个气就让你自己相信你就是他了。 嗯， 对，你穿了那个之后，你觉得我这个就是乾隆年间的故事现在正在进行。 嗯， 因为其实真的是帮到演员，所以有这样好的一个团队，等于说《延禧攻略》是属于同类型题材里边一个里程碑吧。 嗯嗯，对。但是我知道啊，这些衣服它美丽的背后也是有代价的。据说这部戏是在夏天拍的。 对、 啊、对。 然后这个在整个拍戏过程当中，这边可能30多度、40多度的高温，然后那边还要演着什么下大雪呀、 啊、对， 然后就是什么烤着火炉瑟瑟发抖啊，类似这样的一些东西。 嗯， 可以跟我们讲一讲这个背后有趣的故事哈。尤其您像这种小佳嫔又是那种比较作的角色啊，然后里面有好多扭来扭去扭来扭去的。对，那这个背后拍肯定是有很多就是心酸的故事。包括我知道女孩一出汗脸妆都花了，但我们看这剧中的妆容非常的精致哈、啊、那这个怎么保持呢？ 嗯嗯，对，就不包括我的妆，因为我是正好我是一个特别容易头部和颈部出汗，就出到是会 爱出汗的人。 对，就是这一块是会淌汗的人，我不是有的偷偷出汗出背后，可能就是很多演，你看演那个李煜的老师李总管，包括包括景琰就不说了，他那么瘦，他的那部戏瘦了10多斤，就都把他累的，那他们都身上出汗，但我是这一块出汗。我经常看，其实很多场现在看，我这头发这前面一根一根的，因为汗冒的太厉害了，就像一个刚刚干完苦活的一个一个那个小。 小丫头 小丫鬟 对，一个胖一点的丫鬟就跑上去了，你知道吗？ 又黑自己。 对，那我真的是这样觉得。哎，有一场戏就是应该是最近在有会员的可以看到，就是小佳嫔不是在皇上那欠嘛，就挑着那个他去整璎珞、什么什么燕京花已开，他们怎么怎么样， 栀子花开了， 对，栀子花开、那个其实那几场戏那是连着一天拍，那天横店是巨热的时候，然后我那天又喝了很多黑咖啡，所以我一到现场我的心就跳很快，我整个人倒进去我都已经是快虚脱了， 看， 但是我一直绷在那，然后呢所有演员都是导演啊执行导演都是在那来你们走一遍戏啊，各位开始，然后我就看见远哥皇上稳坐在那， 聂远， 聂远皇上拿着他的扇子，嗯， 怎么了， 你待会跪这儿，对，你别抱我这个腿，抱这个腿。对，你只有跟其他妃子不一样嘛，我拿你没办法，我闲的，我没辙了我才让你走的，然后他 就一直这样很淡定的，我就看见远哥一滴汗都没出，头发丝儿都没有出来。 那么热怎么可能呢？他也得是穿着戏服呀。 他也穿着戏服，但是我那个时候我就佩服他，我说远哥你怎么，你的还绷得住啊？我说我热成狗了。然后远哥说，闻心情自然凉。 哎呦！ 后来我知道远哥就是他每天不管收工多晚，他就在那个横店那个引渡宾馆呢就跑圈。 哦， 他以前是运动员，所以他身体素质特别好， 底子好。 他的对心脏特别强大，肺活量特别大，他底子好，再加上他这么多年的这个老戏骨啊，他这个气场就正在那。我说皇上不愧是皇上。 哎呦！ 所以。这挺有意思的， 不容易啊，做演员是不是？ 嗯、 对。 那你刚才任爽还问了一问题，你这妆怎么保持啊？你这一场戏下来，你怎么也得拍好多镜头？ 我这个兜里啊，就我是那种特别典型的，就是我不管现在洗光了，我一脱衣服，这个袖子一溜直，噔噔噔噔滚出来。就是我， 啊、 因为我又是有鼻炎，容易那个，比方说，我一有感情戏，我会先从鼻涕里面流眼泪， 动真情了那是。 但是我是。等于说其他正常演员可能用一两度调动这个悲伤，我可能就得十倍。不是因为我没眼泪，是因为我的眼睛这块特别敏感。我比方说如果这个光太阳光突然出去很强烈，或者这个温度变化，我马上会流眼泪，就从鼻涕先流出来。所以很多戏里边我哭戏，我就在拼命的吸那个鼻涕，然后一般就是一有机会导演说嘉宾快擦擦鼻涕，我就赶紧把那个腰间或者袖子这个就然后继续这样、 哦、 所以让有汗的时候也是我的汗流得特别快，我就是只要是有机会或者是对手眼或者其他的什么情况卡掉了，我赶紧会拿纸就擦鼻涕啊，然后擦汗啊这边，否则那个都躺的都不接戏了、 哎、 对，这边就是水就会看见 哇、哦、就花掉了，妆就花掉了。 所以也是求广大网友告诉我治鼻炎的方法征集一下， 这个还真不太好治，因为我也二十多年的鼻炎了。 嗯，但剧里看不出来，其实看起来嘉萍的妆容非常精致，就你说那头发一溜一溜，或许我回看去啊，我从那场戏盯着回看。 其实说到妆是特别有意思，你看那个大家她是姐姐嘛， 嗯， 因为她首先她是一个孩子的妈妈， 嗯， 一个母亲，而且呢，你想她每天就是步步为营，举步维艰，如履薄冰的一个人，她在夹缝中生存，就是用高贵妃的话，就是你是在我的羽翼下苟活着的一个人， 嗯， 她不可能是那么得让自己捯饬，因为你就是，所以我化妆的时候，我本身我的是没有睫毛膏都没刷。就眼妆几乎是没有，连就是眼影就很淡很淡，就几乎是没有。然后其实化妆老师在化妆，他化妆老师最后的习惯会一点点腮红来收尾嘛，提气色。我每次我说啊不用，哎今天又忘了，我不要腮红。只要我是姐姐的时候，我是绝对不要腮红的，因为你有腮红，你气血就会很旺。 嗯， 一个这样的女人，她不可能气血很旺。 嗯， 她是整个人，她是从内透着的，就是压抑和那种寡。是那种苦， 甚至会有一点病态。 对，是， 对吧？ 但是我对，所以我就说我不要这样，因为你想，如果你捯饬的漂亮，那皇上会看到你啊！你皇上看到你高贵妃，还不下一秒就把你给收拾了？ 对对对， 所以这不合理。再加上本来卓姐她本身是一个特别有气场、很有魅力的演员，她的精湛的演技，她正好是把这个一个明艳的贵妃，那我旁边是一个。比较暗的一个像一个军师一样的这个嘉宾，就一明一暗这样搭配出来一出戏才好看。所以我自己是觉得一定要就是真实，我不是为了我潘十七或者是我本色让大家喜欢，哦这是她很美很怎么样，她这个好精致好漂亮，我是觉得我一定要就是真实，我演这个就是这个样子， 嗯， 就是不能去这样。因为那但是但到小嘉萍的时候可以有一点，但更多的就像刚才上半节爽说的，就是确实有很多网友说我以为是，哎我还跟我留言，你不是领了盒饭之后吗，我看到那个演你妹妹的跟你长得好像会这样讲。其实我想、这这两场戏明明是一天拍的嘛，因为我切换了那个用户，但我妹妹上的时候就是其实真的是有句话是面由心生，我整个气就是我心里想的我的灵魂不一样，我怎么整个表现，但妹妹就一直是昂首挺胸的。 嗯、 我经常是鼻孔看人，她不是故意的，因为我的魂在这儿、 嗯。 我进来，我杀进来，你看我才多久，皇上就宠幸我了。 嗯， 你看我就是牛，我就了不起。 他是傻的嘛，他才是这样，所以他整个他的气顶着，他自然是人逢喜事，他就精神爽，他就是顶起来了。所以就是他整个，而且他心里是兴奋的、活跃的，他面部他这个面容就会有色泽，就会红润， 慢面带桃花。 对，对，就是他就是这样，所以这都是这个从这个气、这个魂从眼睛里面透出来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是外面是会帮助我们，但更多的作为演员的话，你是演这个人物，他是从内心的灵魂，他的光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大家庭的光是灰色的、灰紫色的，但小家庭就是乍乎的那种金光，就是那种桃花的那种乱七八糟的，是说一个是这样这样的，一个是一直这样的合起来的。 对， 所以哪怕是我这秒我演完小家庭，我下一半小时我大家庭，我也可以马上让人觉得不一样，可能就不看我的脸，就看背影就知道谁是姐姐谁是妹妹，因为她的呼吸一念间的呼吸都不一样。大家庭她说话一定是我慢慢的说，娘娘说的极是，对，他很气，他心里的很多不甘，他只是在呼吸当中，因为台词给你的空间有限，剧本给你有限，你只有自己往里面嚷东西。但小家呢，就是噼里啪啦的，就是想都不想，你跟皇上说，说我病了，快死了，你让他赶紧来看我。所以他整个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对。 他的动作起伏他都不一样，就跟之前说的一个小家，我哪怕坐在那砸东西，你不看我都是扭着的，我一定是要这样，我绝对不会这样再演。那大家肯定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挺有意思的， 就那个作劲儿的演出来了。 从人物出发，对不对？ 挺好玩的，真挺好玩的。 我觉得年轻演员有这样的一种深度和想法真的不容易，所以有很多的网友朋友就看过了你和这个佘诗曼的一场这个谋杀前的戏，都觉得哇，你演技真的是炸裂呀。 因为其实像佘诗曼也是属于演戏派的，对，然后他也属于黑化的时候不是靠眼线，是靠那个 眼神太棒了。 对，其实这是这部剧当中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这部剧当中其实没有绝对的好人，没有绝对的坏人，然后他的所有的黑化不像很多就是宫斗剧之类的，一黑化我眼线画上， 对， 然后紫红色的这个唇膏一涂上，然后这个衣服， 对，一样看人的一进就是这样， 然后对，一看人的时候恨不得就跟刚吸了血是那种感觉，就黑化。其实你看这部剧很多他的这种黑化呀，或者是这种坏，都是骨子里面透出来的这个东西，有时候甚至坏得很可爱。所以你在演这个角色之前有没有担心过，比如说网友说，哎呦怎么演这么个角色，天天迫害人家这个魏璎珞什么的，然后过去被骂呀，或者怎么样，甚至我知道有一些可能反派就把什么微博给关了，不评论啊，不让 就不看了， 对对，不看了等等啊，你有没有担心过招黑的？ 这个我不在意这个，我是其实我是越来越不在意这些，我觉得这个因为这些都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在攻击我，这是太本色，因为我自己是想的，我觉得我作为演员，大家对我的角色在这么长一个历史证据，这么多人物中，他能记住我，能跑过来特意来骂我，那是对我的肯定，我就已经特别开心了。就像我很喜欢的一个一个好莱坞演员叫 Gary Oldman， 他之前他最早大家印象中的是 Harry Potter 的那个小天狼星教父，是很帅的教父，他也演过那个这个杀手不太冷里面那个变态杀手，他也演过蝙蝠侠里面那个很朴实低调的那个好警察，他还演过最近前不久播出那个至暗时刻里面的首相丘吉尔，就是那个很精湛的化妆和精湛的演技把他本来长什么样真的覆盖了，就如果不是说那个字幕提示或者是背后觉得，这个演员太棒，我查一下是谁，他演过这个那个，就你根本不知道是他。 对， 但是就是这个戏就是大家庭领盒饭之后，就我知道的就很多人跟我留言，还有很多朋友他跟我讲，他说看的真的是意犹未尽，怎么就这么快领盒饭了？他就会去搜我以前演过的什么屠卢公主啊，什么赵的咪呀白的回家，然后说哇，原来那个戏是你演的，当时我就很喜欢那个角色，我就觉得我心里就特别甜了，这对我来说就是满足，所以我不担心自己有圈多少粉或怎样，只要就是我能一个人演千面角色，把每个人物送到大家，让大家在看 我演出的戏的时候过瘾，忘掉那些，带入那个剧情里面，能享受到，这是我觉得我自己最欣慰最开心的事情。我也就是很谢谢喜欢我戏的观众朋友们。 对，就大家记住的是角色，而不是说作为一个演员非要大家记住这个人。 是的， 因为的确有演员他可能演100部戏他都是那个样子，别人倒是一眼就能认出他，但是他的表情动作台词语言甚至配音演员可能都是 同样 一个，所以你有时候会串，就是你把他很多戏之间你会演着演着， 对对对， 感觉他另外一部戏的那个范儿又出来了， 就是不看画面以为一个人。 对， 其实我觉得就没有意义了，对吧？但是刚才我也说过，我说在这部剧当中，我看这个嘉萍她的这个妆容，包括现场看这个潘石屹你的样子，两个人对不上号，我觉得不是一个人。那刚才你还跟我们说，其实你演了很多的角色，其实每一个人他的形象都不一样。 对， 哎，我觉得这就厉害了，对不对？ 没有， 就包括大小家庭同一天拍的，但我看出来都不是 同一个人， 都不是同一个人，他面部表情不一样，你会觉得这两个是完全长得像的两个人而已。但刚才潘石屹也说了，就幕后花絮，就有可能是上午拍的一个人，然后下午涂个腮红，涂个眼线，换个睫毛， 有可能就半小时的事情。 对，所以这一点就很有可塑性，而且我觉得他是想走这个演技派的这种， 对， 虽然长得很美， 而且有很多的网友朋友看完了这部剧之后，还给你起了各种各样的一些绰号哈、昵称哈、这些都是怎么来的？开心果什么这那的， 深宫美姬 啊、对。哎，您是怎么看待这些美丽的绰号呢？ 我觉得就是大家开心就好啊，大家开心就好。因为有时候我也会看那个看弹幕，然后看那个评论，就是我觉得大家看得很欢乐，什么我劝你善良怎么的，特别开心。那我印象特别深，有一次有一个弹幕就是，在那个大家庭进北三所的时候，那个戏是一个公公把那个馒头扔地上，然后家庭很饿了，爬过去捡那个馒头。那我当时就是我捡那个馒头，后来一袭华服映入我的眼帘，因为我是爬着过去的嘛。那我因为我其实就是已经我不会分我的主观，我这个时候我在演这个时候我就一直是这个人物。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是皇上来叫我吗？不可能，皇上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眼里，那肯定是高贵妃，贵妃娘娘还记得我，想把我拉出来。所以我的眼神当时是由本来的悲怆到那个惊讶到欣喜，然后我一抬头看见的是贤妃，我马上整个人就是恨和嘲讽和不屑。其实那个在那场戏我记得就是剪出来只有个2秒的一个小全景，但是我以为没有人看得到。但是我看到有个观众留言，嘉萍这儿的眼神转折太细腻了，我当时特别就是特别感动。我是觉得还现在观众真的是还是会有这么认真看戏的，有看到哪怕是一个配角演员的努力，我自己就特别开心。其实我有挺多这样并不是刻意去设计的设计，比方说有一场戏皇后过生辰，然后皇上送了一个可以报时的香鸟那个钟，那场戏其实我在那种情况下我对皇后，因为兰姐她本来够美，她所有女人都爱兰姐，在宫里面就是在那个里面，就是这个戏里的白莲花她特别美特别善良嘛，然后对那个地方是没有攻击性，但那个钟出现了，我就多么想，我好想再看一看，但是我又瞅一眼光贵妃，她看着我又不敢看，那个眼神就是要看又不敢看，好想仔细瞅瞅这个夕阳来的玩意，就很多这些。但是就是说因为在大群戏里他可能就是全景一摇，所以不能是想自己在演，你只有是活在那， 活在角色当中， 对，这样无论是什么时候摇进你全景，那你都是在那，都是有戏的，只是看老师们怎么剪给你多少而已。 对， 所以就是把自己的戏演好就好了。 好好的演戏哈，好好的做人。其实我觉得通过这期节目我们真的见证了一个好演员的诞生，对不对？ 对， 谢谢潘石屹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好的角色哈。 对，而且特别期待他的下一部戏，因为我觉得聊下来真的是觉得他是在认认真真的在去找角色的年轻演员。 我真的宣称今天我对你路转粉了。 是吗？ 对，因为今天我是确实是第一次看你演戏，第46集我又说到了，很多朋友可能还没有买 VIP 啊，但我会追这部剧了。我会看你的表现， 真的值得追，因为每一个演员都特别特别棒，就是特别好。 好。 好，那我们也期待着未来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好吗？ 好， 加油，十七，加油！ 谢谢，谢谢， 嗯、谢谢， 好的， 谢谢大家。 今晚的演艺群英会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唐耳朵， 我们明晚再会， 明晚再会啦。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aco。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